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的心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 Oh!

慷慨越千年， 把这草原的传说

山山水水景相连，湖光山 轻松，歌声伴爱情轻松。 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